第十四届2016科学技术奖授予仪式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科技人员和教师参加。授予仪式上，丙烯类生产工序的确立等十多个攻关项目被授予2016科学技术奖证书和奖章，还有三个攻关项目被授予科学技术革新奖证书。由金热城综合大学和国家科学院等各单位的科技人员、教师和工作人员220多名被授予2016科学技术奖、科学技术革新奖证书。授予仪式上，金策工业综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系社主任等6人被评选为2016年最佳科学家、技术人员。